呢次同大家讲个故仔叫做《唐七回魂夜》。听讲人死后嘅第七日就叫回魂夜，喺我哋乡下就叫做回煞。到咗嗰日嘅夜晚，屋企人都要提前做好饭菜，然后关掉所有嘅灯，必须喺11:30之前全部瞓晒觉，将做好嘅饭菜放喺客厅里面，俾过咗身嘅先人食嘅，应该睇作为送行。关灯系因为开灯会吓亲佢，关上咗灯，到咗12:00，佢就唔敢翻屋。据说逝去之人嘅灵魂翻嚟之后，食完饭会逐间房咁去睇，睇亲人嘅最后一眼。阿爸，今日系阿嫲死去嘅第七日，佢晚上会翻嚟吗？我玲玲眨着佢水灵灵嘅大眼睛喺度问佢阿爸。 乱讲，人死后就剩呢一块白骨，边度有鬼魂噶？仲翻嚟？边个教你噶？ 阿爸愤怒咁责怪阿小玲。 小玲唔会挂住妈妈噶，妈妈会翻嚟噶。 然后玲玲喊住个走开咗啦。孩子老豆，今晚仲煮唔煮饭啊？厨房里边出咗一个40几岁嘅女人，问下小玲嘅阿爸。冇错，应该就小玲阿妈。 唔使啦，你哋都咁迷信噶。 小玲阿爸点着一支烟，攞出个电话。 喂，狗仔，今晚嚟我屋企打麻雀啦，玩通宵噶噃。 好啊，上次老子都输咗好多，今次一定要赢翻翻嚟。 电话嗰边传嚟一个低沉嘅声音。夜晚快12:00啦，小玲阿爸同几个睇起上嚟40几岁嘅古惑仔模样嘅男人喺屋企度打麻雀，而小玲呢同佢阿妈攞住个嘢土豆丝，就坐喺自己间房度。小玲问阿妈：妈咪啊，妈妈今晚会翻嚟吗？小玲妈就话：会噶，妈妈好快会翻嚟睇小玲噶。 哼哼，妈妈一阵一定会赞小玲噶，因为我煮咗只土豆丝俾佢食。 小玲笑起身特别之好睇，又十分之可爱。当当当，12:00啦。小玲阿爸摸着自己嘅牌，心里就话：攞多个儿童，我就食苦啦，呢次赚死啦！突然之间，成间屋嘅灯都熄灭啦。趁间屋黑掹掹嘅时候，嗰三个雀友就特登咁撞翻咗张台。小玲爸就话啦：点解停电噶？我啲牌呢？停电啦，都翻屋企啦，下次再玩吧。嗰几个人就揾咗个借口就走咗啦。呢阵时，洞门突然之间吹开咗，有一个老太太走咗入嚟。小玲见到呢个老太太，就开心讲：妈妈，你翻嚟啦！老太太见到佢新抱到个孙，都非常之开心。但系当佢睇到佢个仔嘅时候，就露出凶恶嘅眼神。佢个仔见到就吓到屁滚尿流，口震震咁讲：阿妈，你翻嚟啦！个老太太就讲：衰仔，成日都游手好闲，今次我翻嚟就带你落去。小玲佢阿妈同小玲听到之后，就喺度嗌佢奶奶：奶奶，佢虽然游手好闲，但系佢已咗落咗去，就得返我哋孤儿寡母喺度，好凄惨噶。老奶奶见到就乜都冇讲，静静咁喺度食住土豆丝。过咗一阵，听到铁链嘅声音，佢哋同时望向门口，见到两个喺黑暗中嘅人影攞着铁链行紧入嚟。呢时老奶奶就讲：我时辰已到啦，要走啦。虽然老奶奶个仔平时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但系见到呢一幕，眼睛都不露，泛起眼水起来。从此之后，小玲阿爸痛过前非， 一家人的生活都幸福起来。